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台湾作家琼瑶，有听众跟我讲呢，其实呢当年呢在这个学界里面，在少女的界别里面呢，有分两个派别的，就是分了琼瑶派和这个亦舒派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讲得这些的言情小说的话呢，其实都不能够不提亦舒这个名字。 但是秋婷，我同你应不应该介入这个少女派别的争拗里面呢？ 那我们都曾经少女过。 好啦好啦， 没多久之前。 我哋就从好似时光倒流咁样嘅角度去諗一諗呢一个争拗啦，咁都几啱嘅，因为我哋今日揀嘅作家啦，亦舒，我哋揀咗佢嘅作品呢都同时光倒流有关系嘅。咁先讲我哋揀咗咩书先啦，咁我哋呢就係揀咗朝花夕拾嘅。朝花夕拾，如果你去搜寻嘅话呢，可能你会搜寻到鲁迅嘅散文集朝花夕拾呢个名。咁呢个名嘅意思啊，或者係同个小说嘅关系，我哋稍后再讲啦。咁但係呢，讲返你头先嘅话题，即是说我们讲了琼瑶之后呢，没理由不讲香港的那么重要的这位爱情小说家亦舒呢，我都同意的，亦都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的。但是其实讲亦舒呢，他有很多粉丝啦，那么我们即是讲的时候，哇，都要留意一下，可能很多人的成长记忆啊，集体记忆都会触动到这样。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难题的，就是我们搜寻一下亦舒的作品呢，我自己在图书馆的搜寻系统里面呢，就见到1011本啦，咁当然里面有啲重复出嘅选择啊，唔同嘅版本啦，咁但係呢，由亦舒咁多年佢嘅出版社出版下，就啱啱2017年下就最新出嘅已经出到305本啦，即係一个作家可以就一个都市人嘅感情，即係男女感情又好，即係各种嘅感情都好啦，即係呢个题材一写就写咗差唔多半个世纪，然之后再写出300多本呢，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纪录嚟噶。有人认为呢个唔单止写嘅值得敬佩啦，其实唔单止话佢写到咁简单，而系300多本之后，我哋仍然有咁多读者会继续阅读吓。咁呢个都可以话咧，亦舒唔单止系一个作家吓，而系一个文学现象或者香港文化嘅好重要嘅现象。 其实亦舒咧都掀起咗一个热潮啦，咁样。其实点解嘅咧？那个原因会唔会系因为同佢嘅写作风格有关系，或者佢嘅文字风格有关呢？ 亦舒是不是一个热潮呢？我自己都会再三考虑。再我来讲，我觉得它是比一个热潮更深远的。即是一个热潮会过的嘛。但是亦舒我觉得是不同的年代，他自己写作的时候又会有一些变化这样。其实我讲真的，我就不是300多本完全会看完。但是在很早期小个的时候看他的散文啊、小说，都到后来有时在一些杂志周刊或者是报纸连载的时候呢，都会见到佢嘅写作有时亦都有啲实验性，可能试一啲新嘅题材啦，或者佢会扩阔到将嗰啲男女主角唔系再系玫瑰与嘉明嘅郎才女貌，而系去到一啲平凡一啲嘅人物啊等等，咁亦都会同一个香港嘅变化会有关系。咁所以我觉得作家自己有一啲变化，而唔同嘅读者层、唔同嘅读者嘅年纪嘅成长呢，又会对亦舒有唔同嘅反应。咁但係始终我觉得佢嗰种即係话一个如果好长时间都系香港生活嘅人嗰种嘅节奏啦，嗰种对小市民对人生嘅理解啦，我觉得呢点好似张爱玲嘅。咁而佢一路都可以做到呢种好贴近嘅地方。 好多人认为呢，亦舒嘅作品呢，佢嘅故事呢就唔轻亦都唔重，佢嘅文字咧相对咧系会淡啲嘅。如果同琼瑶去相比嘅话咧，其实佢哋系一个都几大嘅对比嚟嘅。 系啊，与其话嗰个文字淡啲咧，不如就系话嗰个情绪吓，即系会系克制一啲。我哋觉得吓，就冇嗰种呼天抢地啊，或者死去活来嘅感觉。佢有一种淡淡然嘅理性喺里边嘅。咁但系我亦都想讲，因为我哋个节目叫遇见文学啦吓，虽然话有人会觉得亦舒系大众文学或者系爱情小说，但系佢都有好强嘅文学性吓。 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看亦舒的散文，我也是看他的散文先的，即是由他有一本叫做《我知是寫室》啊，或者更早的《留英學生日志》啊，聽起來已經不是好像亦舒那些書的名字，或者是《無才可去補蒼天》，我都很記得這幾本散文集呢，他的題目很特別的，你不是一看就知道他講什麼，而且這些散文集的名字很多時候都會有典故啊，譬如《無才可去補蒼天》就出自《紅樓夢石頭記》，即是說這塊石呢不可以煉石補天啊，所以呢就講了很多故事，所以呢裡面會講到亦舒很多文學的品味的早期散文，或者他久不久專欄裡面都會講《紅樓夢》啊，他對張愛玲的了解啊，譬如說《紅樓夢》大家都很喜歡寶黛之戀，黛玉的時候他是力排眾議細數薛寶钗其實有些什麼好，或者是襲人有些什麼好，那這些都是隱藏了亦舒自己的一些愛情或者是文學的觀點，即是他覺得人要合理的，不是只是去販賣一種傷春悲秋啊，或者是文藝少女的氣息，而是都會好像薛寶钗那樣另一種的聰明和自重啊等等。我覺得亦舒的文學性有幾高，可能有不同的爭議，或者是還要等時間去判斷，但是亦舒的文學品味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一定是一等一的，甚至乎比起他的穿衣品味更加是無可爭議的這個就可以見到在他很多的書名，我自己都很喜歡的，就是譬如說《痴情詩》啊，《莫失莫忘》啊，都是來自《紅樓夢》啊，有一些叫《忽而今夏》，有少少文言色彩的，《異鄉人》啊，又即是令人想起家苗啊，《流金歲月》啊，或者有些很直接的，就是叫《亞世之戀》，那個又會令人想起張愛玲的《亞小悲秋》啊，有些很直接，譬如《喜寶》啊，《玫瑰的故事》啊，《海人兒》啊，《弄潮兒》等等，這些書名都很別緻啦，我覺得。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儘管佢嘅小說唔係話好豐富嘅，可以擲句欣賞或者係一個描寫嘅段落，你會好少嘅，即係一段一行咁樣嘅形式啦嚇。但係佢嘅書名有一種簡約嘅魅力，譬如人淡如谷咁樣嚇。再配合咧，當年我睇嘅嗰個版本就係由水和田嘅水彩去畫嘅封面嚇。咁而家可能大家喺圖書館都會見得翻呢個比較舊啲嘅版本啦。咁嗰種清雅淡淡然嘅感覺咧，係喺嗰種好濃烈嘅言情小説裏邊咧，係非常之突出。 的而且確咧，亦舒嘅作品咧，佢嘅封面咧，往往咧都係非常之吸引我嘅。而今次咧，我哋會講嘅呢個作品咧，《朝花夕拾》咧，好多朋友知道我最近睇緊嘅時候咧，都話：咦，識揀喎！ 《朝花夕拾》係屬於亦舒裏面比較多人會聽過或者係讀過嘅小說啦。我唔知佢講識揀係咩意思啦，即係可能拍過電影又知名度會高啲。但係我亦都聽過一啲嘅意見，又會覺得《朝花夕拾》唔係最代表到亦舒嘅，可能因為佢有少少新嘗試啦。呢本書算做當年佢係牽涉到少少科幻嘅題材或者係科幻嘅元素喺裏面啦，同亦舒最擅長寫嘅即係都市裏面。即是一个去过全世界又有钱又有学识外貌又漂亮的男女的相恋的故事，这个有少少不同的。这个呢主角就是已经是结了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呢今天讲就是穿越的故事。虽然是这样，就是有这个科幻的元素，但我觉得看完之后都是会看到他有非常多的亦舒的精神或者是他的思想在里面。到底他是一个言情小说呢，都隱藏了很多，有人可以從研究角度去看呢，就是說如果港女這個詞沒什麼貶義的話，即是其實一些我們講港女的品質，我覺得可以用一個中性一點的詞，都可以在亦舒的言情小說裡面看到。 其實我想知道呢，為什麼這本書叫做《朝花夕拾》的呢？ 《朝花夕拾》這個書名我都很喜歡的，是亦舒改得很好的一個書名，它來自魯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魯迅的散文集名當然是改得好。魯迅當時就是這樣說的，他說因為這個系列的散文集是他的回忆的文字来的，即是都是讲一些童年回忆的文章，那就好像我们去摘一朵花那样，如果在朝早他露水仍然在度的时候带露折花呢，固然是色香都更加好，但是有时的花呢等到去 夕，即系晚上嘅时候咧，再去摘佢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同嘅感受吓。咁所以去翻《朝花夕拾》呢个小说里边咧，亦舒咧其实亦都系讲紧一种咁嘅感情嘅，就系话咧，我哋当时唔知道吓，或者系错过咗嘅一啲情怀咧，可能我哋去咗未来，去咗50年后嘅时候再去谂翻咧，会更加令我哋明白，更加会令我哋难忘嘅。咁所以呢一种嘅感受咧，就好似晚上摘一朵花同朝早摘一朵花嘅分别。 咁今次咧，我睇呢个《朝花夕拾》嘅时候咧，其实个男主角咧就叫方中信。我睇紧嗰时候话，哇，亦舒系咪真系咁中意方中信咧？点解会用咗佢个名嚟做男主角嘅咧？咁样，但后屘咧，我再发现咧，原来咧就系呢部作品咧过咗一两年之后咧就拍成电影，而当时嘅男主角咧就系方中信，佢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咧，所以佢就拣选咗方中信即系呢个角色名咧作为佢嘅艺名嘅。我将个因果关系倒转咗嘅， 系啦，咁证明你可能年纪轻啲啦，即系你唔知道当时发展嗰个情况啦。其实几特别嘅呢个故仔，或者我哋简单讲翻嗰个内容，帮大家记忆一下先啦。咁正如头先所讲啦，呢个系亦舒嘅小说里边加入咗一啲科幻元素。咁佢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系公元2035年，咁其实同我哋而家又唔系距离好远嘅啫，都有啲惊嘅听到吓。咁咧就2035年，一个叫陆儿嘅女仔咧。有一次就因为屋企有啲好烦恼啊，咁佢好鍾意开快车。开快车嘅时候呢，唔小心遇到一个意外，以为佢跌入咗一个山谷㗎啦，咁点知一扭太咁好似撞停咗架车咁样。咁但佢一醒返嘅时候呢，发现呢佢自己喺一个唔系好认识嘅地方，咁然后呢就见到呢个男主角方中信出现啦。佢系一个糖果厂嘅老板嚟嘅，咁佢架车就停咗喺呢一个糖果厂嘅前面。一个方善糖果厂嘅一个少少花花公子咁样嘅人物啦，方中信就问佢喺边度嚟嘅啦。一轮对答之后咧，佢想帮佢翻去2035年吓，就喺呢个过程之中，原来佢去到呢个方善糖果厂咧，系同佢而家自己住紧嗰个襄阳市咧吓，即系个虚构嘅城市嘅名啦吓，系同一个地方嚟。咁佢知道咧，原来佢嘅妈妈咧吓，其实亦都喺1985年，即系翻到去呢个50年前嘅时候咧，1985年嘅襄阳市嘅附近。咁佢好想见一见佢嘅当时只有5岁嘅妈妈啦，增加啲故事嘅戏剧性啦，就是、知道嗰一年咧，佢妈妈就系成为一个孤女，因为佢嘅外婆咧就系嗰年去世。咁佢哋好想帮助呢个妈妈，咁啊呢个男主角方中信同阿陆儿咧就一起去揾佢啦，结果真系揾到啦，甚至乎咧接济咗陆儿嘅妈妈啦。但系陆儿一路回想嘅时候，就发现如果方中信系佢妈妈咁重要嘅一个收养佢嘅人，点解从来冇听过呢个叔叔嘅名？咁样，咁佢已经心里边，其实两个人都会预计到，可能佢系遭遇到不测，咁佢冇活到去陆儿出世嘅嗰个时间。喺呢一个淡淡嘅哀愁之中咧，佢哋又会继续去做佢而家做嘅嘢，即系都系比较乐观嘅一个人咁。咁而个故事去到中段就话佢哋点样可以翻去咧？当然要借助啲奇人啦吓。咁呢个我哋就外在嘅人就觉得好有趣啦吓，即系话佢加入咗个元素就系话咁啊，要揾哪位先生啦？咁呢个哪位先生咧就系平时有啲乜嘢奇难难怪事咧，佢都会接受得到，并且系有方法啊，同呢个太空总署联络啊，而且呢个哪位先生仲有一个哪位夫人，即系一齐陪住佢。咁我哋当然啦，读者就会会心微笑，就知道呢个系卫斯理与白素啦。咁佢揾到佢之后咧，帮呢个陆儿可以翻去50年后，即系佢原本嗰个地方2035年，翻去之后咧，佢亦都开始咗佢一个新嘅生活，亦都有新嘅体会。咁喺呢个体会里边咧，有一个转变。就是陆儿初初由2035年翻到去1985年嘅时候咧，佢觉得1985年好落后啊吓，即系点解你哋仲要食嘢嘅人吓，即系其实我哋食粒药丸同埋挤啲好似牙膏咁嘅嘢，就系2分钟就食完一餐，好有营养噶咯。点解你哋咁麻烦嘅吓？点解仲要谈恋爱咧吓？ 生小朋友都仲系妈妈驮住 B B 咁。系啦，点解要咁辛苦咧？我哋嗰啲系摆喺实验室，6岁之后就去攞翻佢翻嚟，咁可以探佢嘅咁。初初佢系觉得好落后，咁但系后来咧，到佢同 同方中信认识之后啦，吓，同埋佢对自己喺2035年一切机械化嘅人生咧，有好大嘅反省之后咧，其实佢翻到2035年咧，佢系决定同佢当时嘅丈夫离婚嘅，而且重新去聆听佢妈妈嘅故仔啦，希望知道佢妈妈嘅年代多啲嘅嘢啦，咁亦都系重新同自己嘅两个仔女咧，建立一种更亲密啲嘅关系。咁所以我觉得都系有一种科幻小说里边经常有嘅反省嘅意味，就系话我哋会对而家嘅时代有反省，即系透过我哋进入咗去未来之后，或者系虚构嘅未来，对而家嘅生活去做一啲反省。我觉得呢个亦都可以带出少少亦舒对于言情小说嘅，我觉得佢一个意见啦，即系话我哋觉得言情小说咧谈情说爱好浪费时间啊。咁但系我觉得喺《朝花夕拾》里边，佢就问你悭埋咁多时间落嚟做乜咧？人生嘅真正嘅追求，生活嘅乐趣喺边度咧？佢好似代言情小说呢种文类，或者对佢自己嘅人生观咧，系用《朝花夕拾》呢个故事咧呈现出嚟。咁而其中呈现，我觉得最重要嘅一个文学嘅工具咧，或者道具咧，就系朱古力啦，吓咁就因为呢个方中信咧，系呢个方氏糖果厂嘅老板啦，吓佢系救个六儿嘅，咁佢救佢嘅时候咧，即系一见到佢就话唔好唔开心啦，吓食粒糖啦，吓六儿咧，佢就曾经喺小说开头嘅时候话佢妈妈咧成日都话以前啲朱古力系几咁好食，咁佢话其实喺2035年咧，可可豆已经绝咗种噶啦，而家要食朱古力都系化学沟出嚟嘅，咁佢妈妈就话：，哎，你唔明噶啦，系又好好食。咁佢就话有咩咁特别咧？咁到佢去到1985年嘅时候咧，一食就觉得哇，非常之滋味难忘啊，好似丝绒咁滑嘅一种甜啊香味咧，系留喺舌尖。呢个人物嘅设置啦，同埋呢个朱古力，我觉得都运用得几好嘅。即系我哋每个人都食过朱古力啦，吓，朱古力俾你诶，亦都可能好多甜美嘅回忆，亦都好多烦恼吓，食得多咁个身体会唔好啊咁样吓。咁但系最后佢就系讲就算即系有呢啲麻烦吓，或者系好似冇实际作用嘅朱古力呢种食物，但系佢俾到好多人生嘅快乐我哋。咁好似又系翻翻去我讲嘅，对于时代不断急速咁样发展吓，我哋究竟失去啲乜嘢咧？有啲反省嘅。咁最后佢翻翻去未来嘅时候咧，都系靠佢嘅跑车里边吓有一盒方中信留低俾佢嘅朱古力带到去未来嘅时候咧，佢将呢啲本来要清洗咗嘅记忆咧，系重新记得翻嘅。 咁呢个时间咧，不如听下一个选段，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讨论啦。 他还是把帽子告诉我了，我是即刻去的，感觉上总以为他刚落葬，其实已有40余年。墓木已拱，青石板上全是青苔，墓碑字迹已经模糊。我手速速的抖，蹲下去，伸手摸索，上面写着方中信字样1955至1988，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慢着是什么？我把脸吹向前去看，这一看之下，三魂不见了七魄。原来悲上刻着二，我永远爱你。方知道我会找到这里，他知道我会看到这行字，他知道。我额角顶着清凉的石碑，嚎啕大哭起来。我是不得不回来，我是不得不走，我们是不得不拆散。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我泪如雨下，在这偏僻的墓地也无人来理我，我躲在树荫底下，不知哭了多久，只觉得气促头昏，四肢无力，也不愿站起来走。世界虽大，仿佛没有我容身之地，没有方中信带领我，我不知何去何从。 啱啱我哋听过咧，亦舒嘅作品《朝花夕拾》嘅呢个选段啦。其实咧，好多亦舒迷咧，如果睇过《朝花夕拾》嘅话咧，都好喜欢呢个片段嘅。 系啊，唔单止系喜欢《朝花夕拾》嘅人话喜欢，甚至乎整体喜欢亦舒嘅人咧，都话好难忘嘅呢一个选段。咁呢个选段就系话说，阿六儿已经翻去2035年，喺佢妈妈嘅口中啦，再去问翻个故事，就系话当年收养你嘅方叔叔 去咗边啦。咁原来佢三年之后呢已经去世。咁陆儿压抑住心里面嘅悲痛啦，因为佢其实曾经翻过去1985年同方中信相处过嘅，知道佢英年早逝。咁但係佢话佢生性乐观，可能呢个都系冇办法㗎啦。咁就提出就话，妈妈，我想去拜祭呢个方叔叔。佢去到嘅时候呢，就係剛才我哋听到嘅选段，已经过咗40几年，写住下佢系1988年去世嘅。咁而喺呢个墓碑之后呢，就隐藏咗一句㗎喎，就係话，儿，我永远爱你。咁呢个儿呢，当然就系陆儿啦。佢睇到呢度呢，忍唔住啦，大哭起来。佢将个额头就顶住呢一块墓碑嘅角，咁然后呢，喺心里面呢，就讲咗呢句说话，我今生今世被予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咁呢个就好多即係译书嘅读者呢，都系话呢一句系 催泪囉。 感人系啦，同埋催泪。咁但我自己觉得嗰个催泪嘅原因呢，如果文学性啲去分析啦，其实同佢个文言语法有啲关系嘅。今生今世呢、这个唔系白话文嚟嘅，即系被予，即系三点水一个女字，即系你啦，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所以我哋有时话啊，译书嘅文字有人话佢比较粗疏吓，唔善于经营啊描写。但系佢有时亦都有呢啲文白夹杂嘅，突然间嘅一句咧，其实系有好强大嘅系一种语文嘅力量嘅吓。咁呢句好多人喺个感受上边，一个女性觉得其实一生人最难忘嘅感觉或者最追求嘅感觉，其实都系被一个人曾经善待过、真心爱护过，不为什么嘅吓。咁而且我谂，在朝花夕拾里面感人的地方，就是其实这个陆儿和方中信是没有什么亲密的接触的，而这个来自未来的陆儿，因为他很急于回去未来，所以不会有结果的跟他，就算他很短暂地跟他一起照顾那个只得5岁的妈妈这样，但是两个人是没有将来，没有婚姻，没有任何的承诺，甚至乎当方中信说爱他的时候，他都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什么叫爱，因为据他所讲的那个未来大家已经不谈情说爱的了。所以在一种完全没有付出的情况之下，他得到一个50年前的男性的感情，然后他终于在这个墓碑之前领悟到，原来人就算过了50年、500年都好，有一些人的本质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都是会对于被善待过、被爱护过的人的感恩，我觉得就会写到出来。为什么会揀这一段，或者是觉得是这么重要呢？不单止说他催泪的一句对白，而是我觉得不是说平凡的，但是都可以令我们去思考。即是很多人都会说译书的小说里面有一种很现实的，就是用回那个词港女的价值观，就是说你要做好你自己，人不单止要靓，还要聪明，不单止聪明还要有学识，不单止有学识还要有社会的经济能力。这些一个个的条件去数下去，大家觉得、哦、很现实、啊、或者译书从来都不会写那些家境相距很悬殊但可以嫁入豪门啊，咁然之后好快乐生活嘅梦幻式嘅小说咧，系唔会写嘅。好多时就有好多现实嘅条件咧，会喺度限制嘅。但系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啦，现实又好，或者系觉得佢太现实都好啦，其实头先嗰句善待过、爱护过嘅追求咧，说明咗就算人有各种嘅生存嘅考虑都好，最终我哋唔系纯粹希望有钱、生活稳定呢、这个就系爱情，而系真心地，我觉得即系呢个人除咗俾我提供好嘅生活之外，系有无条件嘅爱同埋爱护啦，同埋奉献呢种嘅追求咧，我亦都觉得译书平时唔系特别留意到咯，但系佢嘅核心咧，依然喺呢度会睇到。 嗯，所以好嘅作品咧，我哋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因为呢个作品咧系1986年发表噶嘛，我哋咁多年之后再睇翻咧，依然咧可以咧回味一番嘅。咁所以咧，译书咧亦都系呢个香港文坛嘅三大奇迹之一咯。 系啊，有人咁讲嘅，认为佢啦，同埋佢哥哥倪匡啦，同埋金庸咧，系香港嘅三大文坛写作嘅奇迹。我谂喺写作量啦，或者系嗰个坚持啦，或者系嗰种读者嘅热情不减上边咧，的确系有呢一个奇迹嘅。咁我会再加多一种啦，就系话头先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讲到嗰种贴近社会嘅发展啦，即系话唔单止系香港嘅女性，其实香港人好多人嘅特质咧，我觉得都会喺佢嘅小说里边见到， 就佢小说里面嗰啲女性啦，譬如话佢哋多数系见多识广嘅。咁呢个六二其实即系朝花夕拾系几能说明啊，见多识广，因为佢嚟自未来嘛，佢嘅起码科技比你进步50年。咁然后都系牙尖嘴利啦，因为佢要求生啊嘛，佢唔可以俾呢一个不明来历嘅50年前嘅方中信占便宜啦吓。但系佢又有少少不解风情，即系而家我哋成日会讲啊嗰啲不懂撒娇嘅女性啦咁样。咁呢个六二就系呢一种啦吓，即系佢因为佢嚟自未来嘅，未来系唔会撒娇嘅吓。咁而且好希望可以依托喺一个强人嘅帮助之下。咁因为有人会觉得呢种系虚荣，但系其实亦都系佢求生嘅需要啦。咁但系始终啦吓，佢最后都系会感恩对方中信有感情。我甚至乎觉得一个细节就系，因为佢连呢个袁振合啊，佢都睇唔上眼嘅，即系佢里边有个细节讲佢啊，袁振合其实咧就对呢个六儿念念不忘，只系见过一面吓。咁但系啊，六儿咧系即系会觉得，我觉得方中信好啲吓，因为嗰个系真系善待过佢同埋爱护过佢嘅人。 咁今集咧，我哋介绍咗亦舒同埋佢嘅作品《朝花夕拾》啦。究竟下一集我哋又会介绍边一位嘅作家呢？咁当然系留意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遇见文学》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